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哇，系忍唔切添，咁啊嗱，咁大家睇下 promo 就知啦。今日个节目系讲关于日本嘅，咁啊嗱，讲未介绍嘉宾之前咧，咁啊讲，咁有啲网友咧话好利眼利啊，咁有网友话喂，你究竟系日本文化之电影啊，定日本电影电视之文化咧？咁啊真系好嘢，其实咧城寨你嘅听众咧真系水准好高，包括。我身邊呢位嗱 過獎， 首先我要講講個由來先。咁阿明啦，係咪阿明？阿明真係多謝曬先。咁啊，當我同佢第一次嘅交鋒係咩咧？ 係咪喺嗰次係 某一個嘅呢度啊？ 唔係，我講交鋒係咩咧？ 交鋒好驚，我隔見嗰只添。 佢喺個網度批評我講嘢搭聲，跟住佢有一次咧就話唔好介意。咁啊，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自己錯咗嘅，改到嘅，喂，講真啦，呢啲先至好嘢。 係啦， 自己唔識嘅，自己改咗嘅，咁第日賺到係自己噶嘛。最蠢嘅一啲人咧，死都覺得自己啱。 批評係值錢噶嘛， 絕對係 要錢買翻嚟。 而家最多呢啲人， 你如果係即係肯同你講嘅話，仲好過一啲人咧。嗯，好啊。 喂，睇欣做得好好啊。 哇， 點啊？哇，天才啊！ 嗱，想學呢啲咁嘅古惑嘢咧，聽晚有個節目好正噶啦。咁啊， 咩啊？咩節目啊？ 哇！嗰個節目正啦， 哇！ 7:00至8:30， 個主持人好靚仔嘅，又成熟，唔係咯，有頭腦又聰明，轉數又快喎。 但係剪咗頭髮咧，咁唔係轉就快，係衰得多。咁咧，聽晚7:30至8:30暫定啦嚇。咁啊，有個節目啦，由細佬主持嘅，咁啊叫舊生意好啲， 係細佬嘅細佬係嘛？ 係啦。咁嗱，講翻呢度先。咁啊，除咗話學嘢之外咧，咁啊都好好。幫手啦，捐咗錢俾我哋一個想有一個阿卡文嘅一個買啲冬衫、天天衫俾啲非洲兒童啦。咁就另外仲有唔止，咁有一次咧，我話想揾阿金小文上嚟做節目咧，咁原來咧阿明咧就係金小文啲老死嚟喎，係咪 啊？ 我不如講下你自己。 嗰次 WhatsApp 我啊嘛，跟住我答到，喂，原來阿明識金小文可以幫手答到，我就俾佢 WhatsApp 你。 有一次我聽到你講開節目度講開話想揾阿金小文做節目咁樣樣，咁我同金小文其實係30多年前算係師兄弟嗰只啦，同事啦。咁啊，一路都保持聯絡，即係到而家都仲係好老友嘅。咁啊，一聽到我識佢喎，熟嘅喎，咁啊幫你做個橋梁啦。 金小文其實咧，我講少少先嚇， 好啊， 係一個好 consistent 嘅。由佢喺漫畫，我講真，我喺漫畫識即係認識呢個人啦。我睇佢漫畫，我覺得佢嘅人係我幻想佢嘅人係點嘅。咁直至我認識咗佢，咁我上個兩個禮拜仲同佢食飯添。咁我覺得佢係冇變嘅，即係唔係 就係嗰件 就嗰件。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寶貴咯，即係做人最緊要做翻自己咯。 係啊，佢係好真嘅一個人嚟噶。 啊，即係多謝你先啦，介紹件咁嘅好嘢俾我啊！你即係講真啦，睇一睇得多，咁嘅結果。咁嗱，所以今日咧，咁啊唔好客氣啦，咁啊上嚟咧，捉埋你上嚟咧，我哋做今次呢個。咁啊，講講你自己呢個。你有咩年代出生？睇啲咩嘅日本？嗱，今日我哋講咧咩咧？日本文化其中一個叫電視啫。咁所以咧，有啲聽眾咧就話會講下啲電影啊，或者講好多嘢唔同嘅嘢。我哋歌曲啊，乜都可以講一輯嘅。所以今日講下電視先啦。仲電視仲係好 specify 喎。 係啊，電視似乎都係應該集中翻講可能一啲比較細路仔我哋睇嗰啲， 冇錯， 即係可能係啲特攝啊，或者係卡通片啊。咁我諗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今年我都50多噶啦。因為我哋細個嗰個年代咧，其實就周圍冇咁多娛樂噶，冇而家咁多有上網啊，有剩啊，咁個個都係放學翻屋企就睇電視。 睇電視 係咁啊，最期望梗係做鐵甲萬能俠啦。 冇錯， 我好記得就係嗰陣時，我細個時候屋企咧，甚至連電視都冇噶。咁我放學嘅時候咧，我就去同學屋企睇。即是告诉妈妈去同学家做功课。 黑白的嘛？ 黑白嘅。 前面有塊藍色嘅嘢。 啊，係啊，係啊，係啊，拎開咗之後就啡啡地色嘅。拎開咗塊藍色，係啊，因為 嗰塊藍色嘢係咪嚟做咩 啊？嗰陣時相傳話係會防輻射，係相傳話。後嚟仲有一種仲好笑啊，話係你黑白電視咧落一塊 screen 變彩色嘅， 唔係啊嘛？ 有有出嗰樣咁嘅嘢，曾經呃過人唔少嘅，而我記得係有樣咁樣嘅嘢嘅。如果有其他聽眾係曾經知道有呢樣咁嘅嘢咧，即係可以擺上嚟睇睇 Facebook 嗰度 啊，留言啦， 留多啲言。我哋好中意今日咧，嗱，我哋嘅今日咧，我哋預備咗咧幾十卅幾條片啊，係有關以前我哋睇啲日本卡通。點解要講日本呢？其實我同你都有啲共鳴嘅，不如你講下你嘅觀點啦，對日本卡即係卡通又好，劇集又好啲共鳴。 哦。第一就是其實譬如喜歡看卡通片來說，在我們那個年代呢就來來去去都是只有日本和美國，其實還有美國的，但很老實說，即係相比之下咧，美國嗰啲水準其實同日本個距離都幾大啊、嗯！變化好少啦，美國。 美國有咩代表啊？嗱，講下。 Batman、Superman 啦，嗰個年代。 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啦，米奇老鼠啦。 嚇！仲有嗱，如果你嗰日再講翻啲非動畫啦，即係非卡通啦，就例如真人嘅，例如芝麻街。咁其實芝麻街對我幾大影響嘅。 芝麻街係啊，細個學英文字佢。 真係㗎，我收尾唔知點解潛移默化啲英文咧，就係嗰度學翻嚟，所以翻學就唔讀啦，教咗嗰啲嚇。 咁啊幾好㗎。 咁日本嗰啲嗱，我又答補少少啦。嗱，日本嗰啲咧，頭先講冇錯啦，水準差好遠，兼且咧佢嗰個層面咧好多樣化嘅。 好多樣化，好多變化，創意非常之犀利。 冇錯 嚇，所以。即係相比下，我覺得嗰個年代嘅細路仔咧嘅諗法係再天馬行空啲嘅，可能比而家嗰啲，我真係會覺得係啊，因為你有好多唔同嘅嘢激發你，又冇咁多嘢圈住你。 係，我好怕咧。其實嗱，我知道你本身都係做啲創意嘅工作啦，creative 嘅啦 ，high 車 B 嗰 啲啦，講啲咁衰嘢啦。其實咧，我同你都係即係其實都係算行家啦，即係都係靠即係用腦諗嘢做揾錢嘅，即係都唔係叫做啲好實質嘅嘢，唔係咁大件嘢嘅。咁而係話我哋其實某程度上啦，細個咧咪都係叫做一啲叫唔係好聽教啊。 哦，一定 嘅，即係你叫我行東行西啊，咁啊成日坐喺度諗。咁所以咧呢一扎咁嘅卡通又好，或者一啲真人做嘅一啲嘢咧，話超人一啲咁咧，其實對我哋好大 inspire， 即係會令到我哋咧有好多 creative 嘅，係真嘅呢、這個。如果咧你一個人咧，你睇埋啲咧，即係好純純正正啊啲咁樣咧，講曬答案俾你知嗰啲咧，其實只可以我成日都講點解睇 TVB 啊，而家啊，我唔係講以前啊，以前佢肯呢啲咁嘅片咧，其實好正嘅，但係而家嗰啲唔係噶嘛，我都成日都講啦，而家咧 TVB 劇集啊，吳卓羲永遠都唔係馬德鐘。好人問奸人，你下一步想點噶嘛？ 係啊， 我下一步我點會話你知啫？哎呀，又講呢啲咁嘅， 啲秘密永遠係俾其他人聽到噶嘛？ 係啊，永遠好多方法嘅嚇，有好多嘛。喂，不如講我哋啊，去第一條片先啦，因為今晚我哋預咗好多好多片，我都驚播唔曬。嗱， 第一條片001。 系啦，我知噶啦，呢位 唔系咯，等我搞掂先呢位哥。 系啦，咁我不如我哋再繼續講下啦。嗱，第一套片我對你嚟講有啲咩特別印象？我見到1960几年喎。 係啊，1960几年，因為呢套片喺香港播嘅年份咧，我直情唔記得，因為我嗰時實在太細個。咁嗰時屋企當然係冇電視噶啦。咁我嗰陣時咧就係喺我去阿媽帶我去我表姐屋企，佢屋企有電視嘅，咁我覺得好犀利嘅，咁啊可以睇呢一個。如果聽眾見到的就應該知道呢個小飛俠 Astro Boy， 咁 Astro Boy 對我嚟講就好有意義嘅。第一係我第一套睇嘅卡通片咧、 嗯， 第二係呢個嘢嘅原創者手冢治蟲係我第一偶像啦。係，第三就係 Astro Boy 嘅生日同我個仔嘅生日同一日嚟嘅， 故意㗎呢樣嘢搞定啊！ 老婆 望望先，唔好意思，望望第一對， 今晚嚟啦。 喂，但其實即係手冢治蟲佢啲漫嗰啲動畫有個爭議咧，就係佢將格數縮短啊嘛，一般可能話就係廿幾格，佢轉到少於16格咁啊轉到。 哦，嗰陣時咧，因為佢哋個製作個費用所限啊，嚇、 嗯， 其實如果你睇翻有一套日本嘅紀錄片，嚇、 嗯、 叫做《創作的秘密》嘅，咁嗰度入邊 咧 ，YouTube 揾唔揾到嘅 ？YouTube 我唔係好肯定揾唔揾到，但如果你想有，我係有 DVD 同埋我有 RMVB file 嘅。 呢啲咪后再讲 吓，咁入边咧就你睇到佢嗰阵时创作嘅艰难啦，佢哋制作可以会遇到几多 阻撓啦，咁佢點樣突破去做咧？ 其實佢嘅阻撓咪主要都係來自啲老細咧，唔俾佢即係啲 creative 啊，定係製作上嘅 budget 問題咧？ 我主要都係 budget 問題咯，嚇、嗯，同埋你睇到佢嗰種用心用力法咧，你會知道點解佢過身嘅時候年紀都唔係好大，嚇、 嗯， 咁、啊、就去咗啦。即係佢，如果我冇記錯，六十幾 嘅啫。哇，嚇、啊，即係都算係英年早逝喎。 係啊， 即係與現即係以代人。 同埋佢其實喺佢死之前，佢仲同時創作緊幾套唔同嘅漫畫嘅、嗯，依然係好好睇。但係去到尾就落冇咗， 係啊。咁有冇人去再繼續佢寫翻佢啲嘢咧？即係好似老夫子咁，其實收尾係佢仔， 係啊，王澤嘅仔， 王澤嘅仔寫翻噶嘛。 手冢治蟲，我諗下先。以我記憶所及咧、嗯，譬如而佢最尾嗰個係貝多芬啊。成嗰啲都冇啦，好似冇冇人。 咪叮當又唔係叮當就有人寫翻嘅嘛？ 因為叮當 叮當係兩個人， 兩個人嚟噶嘛，個筆名同共用噶嘛。 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點講啊？個畫筆個畫風比較，我諗相對嚟講係易啲咧。我唔識啊，嗱，即係講錯你要即係更正啊。 都唔係嘅，其實唔係最大問題呢樣嘢咯。同埋叮當係本身係一個長壽嘅卡通嚟噶嘛，長壽嘅漫畫嚟噶嘛。咁、啊，手中自從筆下嘅咧就 短篇多， 系啦，都 其实嗱、我初初你紧讲嘅叮当啦，我又唔会讲哆啦 A 梦噶， 系啊， 咁我系叮当啦，因为其实咧、我细嗰阵时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就佢未做未有动画嘅、就纯粹响儿童乐园连载嘅， 冇错啊，你识儿童乐园喎， 哇，我都掹住五字啦，即系而家吊紧， 因为儿童乐园咧系第一本连载叮当嘅漫畫雜誌嚟嘅，咁嗰陣時佢哋好好心機嘅。嗱，講一樣嘢俾你聽，嗰陣時咧佢唔係直接由日本漫畫咁 cut 過嚟嘅，因為日本漫畫嘅島同兒童樂園嘅島係唔同嘅。 兒童樂園係有少少方啲嘅， 冇錯啦。咁同埋咧，佢哋為咗因應翻香港嘅小朋友睇咧，佢甚至連裏邊一啲畫面都改，譬如佢哋啲車，如果佢話日本嗰啲叫電車，即係火車咧，佢會改做。香港的電車真的是香港的電車， 整個剪落去 畫過，畫過。 哇！ 咁同埋佢哋重新上過色嘅，因為叮當原裝是黑白噶嘛， 係冇錯。然後我記得彩色嘅，所以我收尾睇翻咧，嗰啲日本嗰啲原裝嗰啲，點解會黑白嘅咧？ 好有黑嘅， 同埋佢哋多數都係而家我哋嗰啲即係普通嗰啲嗰只咧。嗰只袋裝書咯，就兒童樂園就扁身好多， 冇錯， 大份好多嘅，所以個島唔同，因為 所以佢重新 cut 過曬啲格數嘅、重新畫過。 我估佢咁做咧，香港兒童樂園咧，就因為要擺落去報攤度咧，就易見啲。咁、你咁細本嘅話咧，即係你香港嗰時候未成風咧， 係啊， 未有呢種咁嘅袋裝書， 佢都要就翻大圍啊嘛。 我仲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睇兒童樂園，我家 姐讀俾我哋聽嘅。 啊！我是我表姐讀俾我聽的， 讀噶嘛？ 係啊， 咁嘅讀嚟講咩？床前故事嗰啲人， 係啊嘛。 我唔識字， 係啊。我仲記得真係坐喺我表姐抱住我，咁一路講嗰陣時仲係仲係連載緊《封神榜》 啊，温馨喎真係，睇到哪吒嗰陣時。 嗰、那個仲有呢個咩奧士文兄弟添，即係如果電視嘅話聽奧士文兄弟。 哦，係啊，係啊。 Donald Osman 啊嘛，嚟講另外翻講翻先仲有多唔係多，即係個哆啦 A 夢添，就俾即係有時咧 細細嘅路啊， 叮當嗰陣時就叫叮當啦，阿大雄照叫大雄啦，靜兒啦， 而家叫靜香， 冇錯，以前靜兒啦，另外嗰個叫阿肥阿 幾安 仔，肥仔，我叫肥仔嘅， 肥仔， 我有時 我幾安已經係無線 無線噶啦， 拍咗即係無線攞咗版權嘅時候咧，先叫幾安，阿福叫沙牙仔， 沙牙仔係啊，叫沙牙仔， 唔係 ，sorry， 牙刷仔， 牙刷仔，牙刷仔， 冇阿仔呢個名嘅， 冇阿福呢個名嘅，所以叫牙刷仔嘅。所以嗰陣時候我哋細個已經哦， 即係無線已經係覺得你聽個名咁怪 啦。係啊，其實我哋睇無線已經覺得怪怪地噶啦。即係肥仔會叫啊，肥仔叫做阿廣啊， 阿廣， 阿廣。 但係我覺得咧，細個嗰陣時咧睇呢個咧，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嘅空間，就係咩咧？我諗下攞啲咩出嚟可以改變世界咧？係 啊，其實叮當咧一個好劃時代嘅創作嚟噶，佢係。即係佢對後世嘅影響咧，除咗話佢嗰啲唔同嘅法寶之外咧，其實最主要係佢嗰個時空啊。佢係真係喺七幾年嘅時候，佢係諗到已經係有多重宇宙啊。嚇 即係有 layer 係啊，平衡世界 佢、有個時空機捐落去噶嘛。 世界， 我哋都管係平衡世界啦。 其實我第一次睇Terminator One 嘅時候咧。我是不相信詹姆斯金馬倫是沒有受過叮當影響的 不是即是正如周星馳一定有被金小文 影響到嘅。你根本我又講次都講啦，肥婆四三啊，真嗰啲響曬佢啲電影度出現曬，係嘛？根本同埋佢你真我最近我成日都間唔中攞啲咩咧唐伯虎嚟睇。你啊跟住阿小人啊邊個？你睇呢支幅畫一睇。 係啊，阿李咩啊？ 唔係嗰個 郭靖。 嗰啲係郭靖嗰個老，呢啲先講話阿石老啫。咁根本就係一啲 inspire 快一啲，即係等於呢個星球大戰， 嗯， 亦都係 inspire by 好似話 2001太空漫遊同埋呢個黑澤明嘅武士群王記。 哇！真係勁啊！呢啲咧嗱，我都戴定頭盔先啊！我記性麻麻， 喺專家面前咪咯，唔係咁記得咁多。 兼且兼且 兼 且，喂，不如我去第二套片啦。嗱， 第二套片講開藤子不二雄咧，第二套片咧其實就係我覺得咧，其實佢係叮當嘅前身嚟嘅。咁嗰陣時咧就未曾有咁多科幻嘢嘅。 死人，金小文話咧，黑鬼德係。 是啦，就是由佢变出嚟的嗰两个大嘴唇，系啊。 嗱，依度睇我哋嗰集，你就知道讲咩噶啦。 系啊，咁啊， 喂，呢套戏咧唱歌个咧，好似系咪黄远啊？咩咩嗰个咩咩咩之咩黄远咩？ 把声 黄 韵诗，何韵诗， 唔系唔系唔系嗰个咩咩？诶， 张德兰 做嗰个啊，系张德兰， 张德兰嗰只鱼。如果我冇記錯，嗰陣時佢應該仲係張元遠啊，黃遠。 仲係單佢嗰陣時叫張元遠，因為張德蘭係收尾佢信咗教之後。 張德蘭係收尾佢應該係喺無線開始唱啲武俠片嘅主題曲咧，咁就用張元遠呢個名就好似好細路仔咁樣就改咗張德蘭。 佢嗰陣時我所知佢係麗苑啊，同阿蔡麗晶啊嗰啲唱。 佢大過蔡麗晶。 佢大過蔡麗晶？ 佢大過蔡麗晶，佢應該大少少。 網友揾下資料，然之後上嚟。喂，不過同我打招呼先，阿 Lilian 啊，又 Lilian Lilian 咧，呢啲食中粉嚟嘅。好，咁啊嗱，呢套咧，喂我就冇乜印象其實。 我都幾深刻印象㗎，我佢都係其實類似叮噹咁樣一隻小精靈去咗一個細路仔屋企。 佢妹叫做加美 P 女， 我叫 P 女啊，係加美咩？ 我唔知道後尾啲嘢，因為好多譯名啊。我同埋佢個細佬咧，我係好中意個細佬叫 O 仔 啊。唔係叫達，佢叫達迪拉達啊嘛。 巴基拉達 啊，巴加 巴基拉達 咩意思啊？ 佢講嘢就係講呢啲啊。 唔 係 巴基拉達，係啦，佢係爭少少就似日本粗口，所以我特別記得。 哦，我因為佢係咪佢細佬講嘅？ 係啊， 好細粒噶嘛。 係啦，個細佬圓碌碌嘅，咁啊好聰明嘅，聰明過阿 Q Q 仔嘅。 Q 仔就 Q 仔 ，Q 仔啊 ，Q 仔先。 你發唔發覺其實咧，阿藤井不二雄咧，佢根本佢兩套戲你話咁似咧，其實都係一個。妖怪啦，或者一件好特別嘅嘢， 機械人係， 機械人同埋個若外形都似啦， 係 即係圓碌碌咁啊， 圓碌碌嘅，咁再拉一個唔係好得嘅男仔， 係啊，同埋佢身邊一班朋友 友 啊，其實佢哋嗰班人咧係好形象化嘅，其實個個人細個身邊你，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同學係有錢嘅，一個係哈哈霸霸嘅，一個讀書好叻嘅， 另一個就俾人恰嘅， 係啊，自己就俾 自己就係個宅男嗰個， 我就唔係 有一個好中意嘅女仔， 我就好彩，我唔係俾人恰過嘅，但係咧， 恰人都過啦， 我又唔係恰人，但我就見到咧，諗翻起咧，今次東區普選咧，我諗唔係東區，即係一個 新界 東普選咧，我諗一個人一定成日俾恰嘅，呢個周浩鼎先生。即係佢呢啲個款一定係俾人恰噶， 係 啦，醒又唔係醒，講嘢又唔叻，再加埋嚇，有少少缺陷嘅，一定俾人恰噶。所以我睇下，其實我哋頭先話齋，根本即係個人 點典型嘅 點成魔，其實咧某程度嗱好多咧啲講開少少咧，好多殺手啊，或者一啲做啲對社會有壞嘅人嘅咧，通常細個咧。 都係有啲 陰影係嘛？ 係啊，係啊。 所以呢套嘢咧，我又覺得啦，即係嗱，由頭先嗰個小飛俠到收尾跟住 Q 太郎，好南緣北切嘅。我嚟緊，我哋仲有更多南緣北切。我不如去埋第三條片啦。嗱，呢個真係又係另外 啊。第三條片咧，我估啊，真係未必有咁多聽眾聽過啦。 呢個 做咩啊？ 整緊 做咩啊？ 唔緊要嗱，不如你講下個背景啦。嗱，我哋未做先。 佢係我第一套接觸嘅特攝片啦。咁我啊睇佢係早過超人嘅，但如果我冇搞錯咧，其實係超人早啲嘅。但因為超人做嗰陣時候，我屋企冇電視，同埋佢嗰個時間唔啱，我翻緊學，咁我冇得睇。 呢個我覺得佢嘅形象似咩咧？ 獅身人面 像。獅身係啦，獅身人面像。我細個見到佢都幾驚。 佢應該係參考獅身人面像。咁佢原作者就係華山光輝啦，原本係漫畫嚟嘅。咁啊。 有出過有出漫畫嘅， 有出漫畫嘅， 但係冇出動畫㗎嘛。 動畫後嚟幾十年後 就補翻， 出咗一個變咗好美型嘅， 係 個頭好細，個身好大，好大個膊。 哦，好似係啊， 圓碌碌咁樣。 佢呢個係背脊有個噴火器㗎嘛， 噴火器，噴火器嗰個都有，不過嗰個大十倍。 係，但我都係中意呢個多啲，因為可能真係細個睇開呢個啦。 係啊，同埋呢套我另外一樣深刻印象咧，就係嗰陣時咧好 hit。咁啊，我放嘅時候搭跑車嘅，咁啊同啲同學一齊咧， 有校車搭㗎你。 因為住得遠啊，住得遠。我細個時候住喺旺角，直情住喺旺角嘅廣東道，即係而家旺角街市嗰度。旺角街市嗰度。咁我翻學咧就係喺何文田。 哦 ，OK。 嚇，咁啊要搭車，咁阿媽唔得閒湊我，咁啊唯有搭校車咯。 哇，幾正啊！ 嚇，咁啊喺校車度咧，同啲同學就喺度畫鐵甲人啦。 係。 咁咧，因為鐵甲人入邊咧，其中一個間角咧，一隻巨手嚟嘅，一隻巨爪。 哦，好似係啊。 咁我哋細個咧就揾隻手。派咗指路，跟住沿住個邊咁樣畫， 有隻眼噶嘛？啊，咪嗰個 好似冇隻眼， 冇隻眼噶嚇。 咁後面就噴火，因為佢喺度噴火咁樣樣。咁有一個鐵甲人，即係隻手好似想捉個鐵甲人咁樣。 咁嗰個咩波羅大帝？ 咁個大間角咧就叫哥羅丁大帝。 哥羅，我記得就 係哥羅方大帝。 我成日叫哥羅兵， 波羅大帝 成日叫波羅兵大帝，其實應該叫哥羅丁啊。咁啊，同埋佢結局咧，結局好好。令人深刻印象嘅， 佢點解咧？ 佢最收尾咧，鐵甲人係抱住哥羅丁大帝想掟佢上太空。咁啊，佢唔係駕駛嘅，係由一個細路仔揸住個錶同佢講嘢控制。鐵甲人飛得嚟啦，鐵甲人射飛彈啦咁樣樣。咁咧，佢就飛到去大氣層邊緣嘅時候咧，佢叫鐵甲人翻嚟掟走哥羅丁大帝，你好翻嚟。點知鐵甲人忽然間唔聽佢話。唔知道你係到底係怨得滯控制唔到，定因為鐵甲人其實已經係有咗人性，佢覺得佢要同哥羅丁大帝同威爾遜就飛出外太空之後爆炸。 哦， 哇！細個睇翻會流眼淚嘅喎， 係啊，係好感動，同埋 自我犧牲喎呢啲， 係好深刻印象就係咁解咯嚇。 哇！呢啲劇情真係講真啦。即係而家， 你而家睇都唔輸蝕噶， 感動添啊！咪一睇到細路， 輸蝕啦！我根本我一間裏面有啲就係又話就係咗開場啊啲咁咧，諸如此類。喂，唔好再播， 你要飛下一個啊！ 係啊，飛下一個啊，係啊，嗰個係啊。 咁呢套sorry 啊，跌咗個電話。 哇！ 好，呢個係咩嚟嘅咧？ 哇！呢個犀 利啊！嗱，一講足球小將咧，個個都係諗起大空翼啦，即係 大志偉 啦，即係由個中圈打 攻，快嘴攻， 由個中圈帶四集都未帶到去峨眉月嗰。 哇！大佬踢一場去里約熱內盧， 辛苦咯幾個禮拜，成個月啦喺屋企。 而家播緊呢一套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都係叫做足球小將，但係咧我喺網上面揾到資料咧，就有人話佢原本應該叫足球健將。但我冇，我冇咩印象對呢個名字，我唔肯定呢個為先啦。 呢位老細你做得啱啦，我成日見到細個咧，就成日見到佢咁樣 咁樣跑咁添㗎， 咁係啦， 成隻牛咁樣。 呢一套 波牛 咧係比 邊套冇睇過 咯？感覺上係好睇過後尾大智慧嗰套嘅。佢原作者咧係日本好有名嘅作卡通同埋漫畫嘅人咧，叫完美一騎，唔知你聽過未？ 嗯，未聽過，未聽過，係未聽過嘅。 殿堂級人物嚟嘅，係咁啊。嗰啲畫咧，以嗰陣時嚟講咧，佢係偏向真實型嘅。我哋睇細個時候睇，覺得好震撼。哇！點解咁似真嘅？你諗下，如果以呢種水準嚟講，你睇翻嗰陣時美國播嘅咩 Super Friends 啊，即係或者係舊版嗰啲Superman 同埋 Batman， 你會發覺係爭好遠水準嚇，好遠水準。你啲動態啊、分鏡啊、攞位啊，都係唔同啦。 喂，我覺得咧，另外一樣嘢啦，即係有陣時睇翻。後十年嗰啲咩 Y Y 熊貓博士啊，嗱對唔住啊，我真係都要攞嚟比較咧。做人咧，即係知恥近乎勇。你頭先講分鏡啊，啲咁樣呢啲咁嘅 concept， 喂 Y Y 嗰啲一個世界鏡 冇噶啦， 咪咁樣咯，永遠 都到噶，永遠都係。 熊貓博士，我想問下咧，咩叫做一加等於二啊？嗰啲 咁咧，即係喂大佬死得啦，係咪啊？即係我覺得日本人，我其實最佩服佢咧，所以。自從我懂性之後咧，我對日本人嗰咧，我又多咗一層了解之後，我會諒解。 嗯， 當然啦，我唔會原諒林天大曬嘅，唔講嗰啲啦。 當然明白， 明白過你明白嘅。但係與此同時，喂，你個敵人可能唔好話敵人啦，即係林天大 競爭者啦，可能 競爭者，又或者你個鄰居， 嗯， 原來佢做好多嘢好仔細、好認真嘅，做粒螺絲都認真過人，做個卡通都會係有分鏡。 是 有研究。 是啊，而且讲紧呢一套足球小将咧，佢喺无线播嘅时候咧，系1972年。 诶，未出世，唔好意思。 1972年，咁佢如果我冇搞错咧，佢喺日本制作时应该about70年。 其实好劲，啱啱睇翻佢系唔同角度影嘅人咧，个身有变化咧，系好难画嗰啲角度系。 系啊，即系睇到人哋嘅做嘢嘅认真，嗰种搏命，同埋系嗰阵时可以谂到啲。而家你睇都覺得唔舒適， 同八九十年代睇個分鏡即係唔差喺邊度咯？睇翻個畫嘅質素， 冇錯。你至多係話佢啊，佢冇咁精細，或者佢色冇咁色彩冇咁斑斓咁樣。 響未完之前咧，咁我咧就介紹一件實物啦。 不過呢件實物咧，我要攞件道具出嚟介紹嘅。 哇！喺搞咩先？你談一談兩嘢先啦。 啊，我唔係想彈吉他，不過只係想話俾你知有一個 introduce 有一個 character 咧，係啦，佢係。孭住個吉他，然之後咧就踩揸架電單車，跟住咧變，咁啊變咗呢嚿， 變咗王傑啦。 唔係呢個亦都係咩隔離嘅？ 其實喺佢未變之前咧，應該有個間角開始吹笛， 嗯， 令到個頭好痛，佢變唔到聲。 靚事咯， 黑魔咁啊，嗰個叫咩？我記得 呢一個咧，誒唔係嗰個唔係 奸人， 我係奸個大佬。咁呢個咧就叫做吉卡爾達電腦奇俠啦。咁呢個其實咧係唔完整嘅，因為其實我有啲嘢咧係冇黐到上去。 佢配件啊，黐啲咩嚟？ 因為呢個嘢咧，我係仲係擺喺個箱裏邊， 未開封 嘅。我未開封嘅。 哇！ 哇！ 我哋開 包，我哋開包添，咪城寨，多謝啊！ 整封利是攤啊！ 同埋聽講話咧，佢呢啲皮衫咧好易爛啊，所以 氧化容易係。 我一直都唔捨得。 唔係皮，唔係真皮嚟㗎。 誒，唔係真皮， 就係唔係真皮先氧化咧，就 佢會氧化。 但係你話唔係真皮，你即係都起碼你為佢做件衫，即係等於當年咧，啲超合金咧攞手好聚手㗎嘛， 係啊， 又唔珍惜喎。 吉價會嗰啲超合金。 即係你即係其實唔好講錢啦，你話即係如果當年我收下呢啲嘢咧，即係可以從中咧睇到人哋嗰啲上色啊，真係超認真。就算是佢 mass production 都好啦，都是認真的。 係啊， 所以我覺得 日本人嘅 QC 咧，應該係我諗世界上都冇乜邊度地方可以。德國啦，可能德國。 我其實我你講得冇錯。其實咧，我前嗰排有機會咧，有啲生意咧係同日本有合作機會嘅，但係咧收尾咧價錢又出唔起喎。但係我心諗，唉，都唔好做啦，因為我諗下咧。哇！佢啊 ，Q 到你啊！ 係啊，因為如果我冇搞錯咧，我哋譬如以前試過都係做一啲日本嘅嘢啦。咁佢哋接受嘅 水準， 失誤率。但譬如你幫佢做一萬件咁樣啦，咁有啲國家收貨係，譬如你個壞貨率係 within 1% 或2% 之內，咁佢哋都會 accept 嘅。咁或者佢 order 嘅時候會 order 多啲咯，咁咪預你一兩個 percent 啦。但係我聽過日本嘅係0%， 0.09啦，0.01， 佢零啊， 零添啊，直頭 零啊。咁所以咧，直情要特登設計啲機器咧，係用嚟穿透啲盒，睇個 packing 裏邊咁樣嚟驗貨。 你講開嗱，我知你同印嘢有關嘅啦，我。德國啲印刷機咧，有隻叫海底寶啦， 海底寶， 即係海啲人叫海底寶啦，都係咁 咧。我哋老嗰啲叫海底寶，其實應該叫海底寶。 海底寶啊，幾有好出名嘅地方咯。佢做啲印刷機咧，我早廿幾年咧聽啲人講，佢話買翻嚟40萬，賣出去都係40萬，因為咧啲嘢好精準嘅，換咗少少零件之後咧，再印過，唔會有偏位嘅，即係唔會啲 crop mark 唔對唔到啊啲咁咧。 係啊， 但係咧一對去而家啲大陸做嗰啲印啲機好平啊，印一兩年頭一兩年。都還可以，其實都唔得噶啦。但係印到之後幾年咧，跟住開始識，所以印單識嘢咪得咯。 係， 即係我呢啲講翻啲小內容。嗱，講完呢個之後咧，我哋一間嚟講三套卡通嘅事。 哇，係喎， 捨唔捨得？ 點解？ 你話講唔曬。咁我哋一間再繼續舊事好啲。 好， 一間見。